详询6655000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今天的 Open 是李宇春的一趟，说的是在新媒体时代下人类价值观的认识和思考。2017年李宇春推出了全新专辑《流行》，最让人惊艳的是歌词部分大胆而犀利，而且大多是由李宇春亲自填词。现在的李宇春本身就是最大的惊喜。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特别节目，盘点2017年度华语乐坛的优质单曲。今天节目里推荐的歌也是我们上一年排行榜中的上榜音乐， 每一首歌都值得你再次聆听。去年是黑豹乐队成军30周年，作为内地资格最老的摇滚乐队之一，30年风风雨雨，一路走来不容易。在成军30年之际，黑豹推出了全新专辑《本色》，专辑中收录的作品《干杯》算是乐队30年的一个总结。万千感受化作一杯酒，在与不在都是朋友，套用他们朋友圈里经常写的一个文艺腔，我有故事，你有酒吗？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大盘点，继续推荐的是一首气质独特的歌，来自谭维维的《昨天涯》。这首歌将臆想、模糊、暧昧、场景、异气息、文学审美和电音氛围等等全部融汇得非常妥帖，而且可以让人从现实的生活中暂时的抽离出去，完成一个幻想的空间流转。歌曲还有一个副标题叫《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》，是王家卫电影《春光乍泄》的拍摄地，据说谭维维非常喜欢这部电影。至于歌曲跟电影有没有关系，这个我们就无从得知了。 没有风吹拂的夜晚，没有清凉薄的秋观，一盏昏昏欲睡电闪在窗。 至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那么懂你所 想疗愈什么，只是给予我所认知的，该诚实到最后一刻。 这是徐佳莹2017新专辑同名标题曲《心理学》。这个心理学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心理学，而是心里面的学问，上升不到学科的层次。治愈系向来是徐佳莹擅长的题材，这一次她用一整张专辑来解读人生的难题，跟以往相比深刻了不少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成熟的徐佳莹。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特别节目，带你盘点2017年度华语乐坛的优质单曲。去年年初，李玟推出了一首自传题材的音乐作品，这个数字对李玟有着特别的意义。18岁那年，她谈了第一场恋爱，也是第一次经历失恋。18岁那年，她第一次离开家人，只身前往香港参加歌唱比赛。也正是18岁那年，她第一次登上舞台，开启自己的歌手生涯。Coco 把这些发生在18岁的人生大事件拿来跟你分享，既是对自己的一路回望，又是对追梦者的鼓励。 世界像漂浮的影片，交汇成时光星月，一个梦一滴眼泪，静止在第一天。孤单看台北的云飞，在幻想未知夏天，最伤风的语言，是谁给我信念，说天空没界限，一天一月一年，让我勇敢。 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大盘点，下一首推荐的单曲来自邢天素。邢天素是一个全能型唱作歌手，能写词，会作曲，还精通小提琴，音乐的素养极高。他的音乐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，随时可以为理想和希望注入力量。华语公路音乐的第一人啊，我们觉得他配得上这个名号。去年八月推出了全新专辑《挥手之间》，延续了他以往擅长的公路音乐风，非常适合开车的时候听，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，每一首歌都是路上的心情。来听这首《穿行》。 在这城市的身体里游走，想要穿过每一个路口，去寻找真实的自我。随着人潮在拥挤的街头，面对每一座钢铁高楼，沉浮着未知的生活。命运在狂风暴雨中头，只能说走就走。耶、yeah ，生命是一次穿行，有没有尽头？拿出你所有虔诚的心去感受。

当你走的那天，你不再说故事了，不再安排我的对白，也叫我别再装迷了。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，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，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，口沫横飞，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，本可那样幸福的。 这是张惠妹2017新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《偷故事的人》，由艾怡良作词作曲。歌曲站在音乐人的角度，把你我音乐故事串联成一个统一的整体。在这首歌里，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，每一个人都不是局外人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大盘点，带你聆听2017年度华语乐坛的优选单曲。下一首推荐的是二百创作的叙事民谣《玫瑰》。玫瑰是一个姑娘，二百在豆瓣上的网友，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，偶尔写写日记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打磨，他跟生活妥协了，慢慢把过去的自己给藏了起来。这个故事让你想起了你身边的谁吗？ 你说你想在海边买一所房子，和你可爱的松狮一起住在那里。你会当一个新兴杂货铺的老板娘， 随着心情摆着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生活越来越压抑，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，一个人站在悲催的风里。玫瑰你在哪里？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，不要欺骗自己，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。玫瑰你在哪里？你总是喜欢找不住的东西，请你不要哭泣，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。去该忘记的你有没有忘记？你说你最近爱上了旅行，我知道你也只是想逃避，逃避现实和过去，逃避一个最不真实的你，一个人的路上只是在找寻。玫瑰你在哪里？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，不要欺骗自己，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。玫瑰你在哪里？你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，请你不要哭泣，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，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，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，用青春。 华语乐坛每年都会出现几首优质的情歌，任然的失恋俱乐部是我去年听到的比较精彩的一首，讲述了失恋时的状态和心事。失恋的人往往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，跟朋友讲吧怕说太多打扰到别人，跟家人讲又怕招来埋怨，失恋俱乐部就成了最好的选择。这个俱乐部里的人都是同类，大家相互取暖，相互倾诉，只有温暖，没有嘲笑和说教。走出失恋俱乐部的那一刻，就意味着新生。 晚八点钟开场，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预告，很多人排队寻找着奇妙偏方，时常有过来人会分享一些奇怪的现象，人来人往，慢慢就习以为常。我没有很快乐才正常，同类也需要和你爱上，眼泪装扎着雨的营养，情绪释放。人谈起自己的状况，也许吧，只是今晚的月亮帮忙， 时候会幻想遇见谁，能拥有某种力量，时间一长就忘了音乐声。很厉害上眼泪中找治愈的营养，让情绪释放。难道说靠失望才能放，每到想念又放不想放，只要你别来就不要很痛苦是成长。 不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微转 一首天然无公害的清新民谣，来自未来脚踏车的乐园，描述了一个幻想中的奇妙乐园。这里没有烦恼，不必勉强，更不必伪装，在这里你可以继续像个孩子，只要笑一笑就能重新找回到那个天真灿烂的自己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特别盘点，带你聆听的是罗大佑2017全新专辑加三中的同学会。歌曲讲述了同学聚会时的场景，学生时代的同窗之情热烈又单纯，多年以后同学相聚，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时的第一句话，杯子碰在一起都是青春的声音。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，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，好久没有联络的同班同学你好吗，生命中的那一段日子无悔无怨，好久没有打开记忆中被抛开你眼睛电池中遗忘的脸，打了几个名字的电话，想了几次没人回，我又回到梦中的校园。我到同学会见，你到同学会见，回到同学报道的音乐，你跟同学会面，我跟同学会面，享受同学欢聚的经验。突然想起起初手牵手那个画面，情窦初开在青春的奔放学年，转了几度人生换了跑道，那个时过境迁，都如雪海里初恋如火焰云烟，长长的旅途告别了父母的春天，就业浑身抗震，哦怎么避免，仿佛走了一个世纪，浮浮沉沉的恩怨，翻身飞回梦中的校园。我到同学会见，你到同学会见，回到同学报道的音乐，你跟同学会面，我跟同学会面，享受同学欢聚的经典。我跟同学会面，你跟同学会面，回到同学当时的音乐，有伴同学优先，长大同学会变，我又回到梦中的校园。 我是周末的值班主持人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2018年的新春大盘点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了。总共是八期特别节目，我们一共推荐了90首来自2017年度的华语优选单曲。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微博上艾特我 DJ 董鹏。最后播放的是来自林俊杰的小瓶子，去年 JJ 推出了第13张录音室专辑伟大的渺小，这首歌是专辑中唯一的一首情歌。下周开始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将恢复播出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，下周再见。

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。